也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一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是010-6736-2558，五方桥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专业生产硬泡聚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信息大爆炸， 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站在最高的灵魂。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00到12:00准时出现，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去到，作为一个伪球迷啊，还是连中国和伊朗大战，哎呀好可惜啊，1-0，明明可以1-1或者0-0的，对不对？不过现在国足还真的挺让你输了又怎样，我们依然在你们身后。中国和伊朗是不是来可以做一期伊朗的节目？伊朗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想了也不敢说走就走的地儿。它是一个被 CCTV 描述的战火纷飞、恐怖组织横行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闻之望而却步的战争核心国。面对这样一个饱受质疑的国度，我们还要前往吗？伊朗是西亚的第一大国，它的面积和新疆差不多，时空距离呢，也对于伊朗的误解太多了。它的名字始终出现在报纸最敏感的国际版面，它的人民也被误认为可能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一群人，它甚至被扣上了危险地带、邪恶轴心国的帽子。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伊朗去旅行呢？甚至如果我说我要去伊朗，可能你会说你疯了吧，你不想活了，你去那儿干嘛呀，等等的。的确，现在伊朗给我们大家留下来的印象可能是这样几个关键词儿：独裁、强硬、核武器、反美、阿拉伯、石油、支持恐怖组织等等。表面上看貌似真的符合一些国家对于流氓国家的定义，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伊朗拥有着真实的可据可查的4-5千年的历史，而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它历史考察依据的证据只有3000年左右。而且在这个国家，抢劫和偷盗的发生几率基本上跟中头等大奖的几率差不多。所以呢，今天我一定要来讲一讲伊朗。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一个美丽的背景叫1001夜，更因为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波斯。Stop. 伊朗人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波斯人，而且他们很自豪自己是波斯人，说的语言呢也是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就像每一个中国人出国在外都不希望自己被说是日本人一个道理。其实他们做穆斯林的时间比起他们的历史只是沧海一瞬，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穆斯林信徒。从地理上讲也不是阿拉伯，他们都属于中亚，但可以归于伊斯兰阵营。而且呢，对于伊朗好多人觉得很贫穷，并不是，它的石油储量世界第二，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二，两项综合储量世界第一，粮食可以自足，而且拥有丰富的矿藏。说到伊朗不穷，远了不说，30年前巴列维王朝时代，它可以说是中东加中亚首富的国家，而且很多基础设施都是在那个时代建设的，有些啊比我们现在都要现代化。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甩开给伊朗的有色眼镜，真真正正的了解伊朗。坐上飞机抵达德黑兰，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女生们就要戴上头巾，并且长衣长裤，一定不能身穿凸显身材的服装。在伊朗，你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过度保守的国家。然而走在街头巷尾，只要你愿意，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都可以是你聊天的对象，他们会非常主动地跟你打招呼。你从哪里来？哦，中国，我爱中国，你爱伊朗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伊朗人会把你视为像挚友一般。所以这也是伊朗，你更可以相信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热情的国度。伊朗风情存在于强大波斯帝国的遗留当中，也存在于清真寺精妙绝伦的工艺和信徒的虔诚当中，存在于午后慵懒阳光下人们惬意的野餐和小聚，指那迷离的烟雾和淡淡的果香，当然还有不可忽视的黑色长袍下的独特风情。当伊朗传统的女人用黑色长袍卷起整个世界的目光，时尚的女孩们也会用彩色的头巾来装点自己的美丽。神秘面纱之下，除了躲闪的眼神，更多的是会笑的美丽双眸。当清真寺里双膝跪地的人们沉浸在虔诚的祈祷当中，餐厅咖啡馆也会传来家族聚会和朋友调侃的笑语，幸而是生活当中最自然的一部分。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继续收听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伊朗。对于伊朗啊，我想每一个到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但一定都离不开对信仰的执着和伊朗人骨子里的开朗和好客。伊朗绝对不是在别人的描述当中就可以了解的国家，如果你对他很向往，就不要再遐想于他人的足迹里面。不一样的伊朗，真实的伊朗，需要大家亲自的去发现。伊朗是世界上少数不用公历纪年的国家之一，伊朗采用的是波斯历，是古波斯人基于观察天象而不是基于规则推啊，透过从德兰黑和喀布尔精确的天文观测，确定每年的第一天由春分开始。公元6224年是波斯历的1393年。伊朗历每周的起点是周六，所以伊朗人的周末是周四。上面显示是1393年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穿越时光了。伊朗有最美的清真寺，圣拉子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也是1001夜里面的传奇都城，是玫瑰与夜莺的波斯灵魂。在圣拉子有着被誉为波斯最美清真寺的莫克清真寺，又被称作是粉红清真寺。走进寺里就好像走进了一个万花筒的世界，光线透过彩色的玻璃投影在波斯地毯上，形成了一种美妙的神奇的色彩和光影的组合。除了光线和色彩，清真寺复杂的彩釉瓷砖、壮丽的穹顶等建筑设计也会令你大开眼界。格雷斯坦王宫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建于1865年到1867年间，是巴列维王朝加冕以及接待外宾的场所。格雷斯坦王宫被称为玫瑰宫， 外面的墙用大量的格雷斯坦宫的历史资料，网上资料不多，而且大多都是千篇一律，介绍伊朗景点的文字如此之少，可能也是由于伊朗长期被制裁所造成的吧。据说卡扎尔王朝的沙王到欧洲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感兴趣，回国之后呢就令工匠打造了一个具有欧洲王宫与波斯风情相结合的宫殿。当时国王从意大利进口了大量的玻璃镜子，但是因为运输的原因，船只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很多的玻璃镜子都摔碎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玻璃镜子是非常稀罕贵重的东西，于是呢工匠破碎的镜片镶嵌在宫殿的墙上，拼出不同的形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光线，也让这个宫殿显得更加的富丽堂皇，所以也被称为叫镜宫。宫殿的外墙呢则采用了彩釉瓷砖装饰，更加具有浓郁的波斯风情。格雷斯坦宫的规模不大，跟我们国家的故宫相比可能是大巫见小巫，但是也可以称作是小而精，可能是近代的伊朗没有了古代波斯帝国那样的辉煌。这座宫殿分为七个殿堂，全部采用镜片装饰，最大的一个主宫殿内展出了不少各国赠送的礼物，其中也不乏有稀有珍品，还有一些历代著名国王的蜡像，其中有一个蜡像场景是根据一幅著名的油画布置的。卡扎尔王朝时代有一个国王很有艺术天才，他的油画功底深厚，有一次他画像，事后他把意大利画像给他作画的场景绘画展示在宫殿里，于是制作蜡像的艺术家用蜡像做出了这幅油画的场景，也使得油画和蜡像相映成辉，这也是宫殿里面蜡像群的精品。不过在诸多的珍品当中，国王做的那张布满镶金带钻玉石打造的宝座却是一件赝品。珍品放在哪儿了呢？珍品放在德黑兰的珠宝博物馆。可惜啊，这座主要的宫殿里面是不准照相和录像的，所以在网上是找不到照片的，只有去到德黑兰才能一饱眼福。 听游天下和神州国旅在四月十号组织了一场台庄自驾的四日游，会去到乾隆赐名的天下第一庄台庄古城，以及天下第一故中国富士山之称的抱犊故。花开时节，让我们一起追寻记忆当中的地方，价格非常给力。自驾台儿庄四日游，包括抱犊故、熊耳山以及台儿庄古城的首道门票，全程三个早餐、四个正餐的用餐，还有一晚四星酒店以及两晚准寺的特色古城客栈住宿。同时，自驾过程还有一位专业领队来带你玩。报名咨询电话400-010-0808，或者关注卓游俱乐部微信号以及神州国旅天猫旗舰店来咨询报名，价格是1360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我晚上要陪客户。 我有事儿，不回去。 老妈，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爸爸，你好久，我很想你。 儿子，回家吃饭吧。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把 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这里是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伊朗，伊朗地毯啊。可以说是闻名于世，因为它的原料选择、色泽调制技艺等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严格。根据伊朗科学家的考证，伊朗的地毯千多年的历史，只是由于地毯大多采用丝棉和羊毛等材料制成，现存的地毯真品也只有大概几百年的历史。波斯地毯的图案啊，都是用天然植物或者是矿物当中提取的染料染印编织而成的，历经多年依旧是色彩艳丽，就好像著名的波斯蓝和波斯红一样，虽经数百年之久也不会褪色。图案设计和编织技艺可以说是波斯地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传统的波斯地毯的图案，有的象征天堂的繁花漫枝，有的是各种清真寺寺庙的建筑，浩大的宫廷和狩猎的场面，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图腾。近现代的波斯地毯呢，又加入了一些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独特元素。但是总的来说，波斯地毯的图案都是华美富的时候需要用到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颜色的线，然后根据设计图案把这些线按不同的精度和纬度编织好，最后织成的图案栩栩如生的一大块地毯。可能这也是伊朗人在谈到其他国家的人的地毯的时候啊，总会流露出一些不屑的神情。伊朗人把地毯视作是传家宝，当地的朋友会说，对伊朗人来说啊，名贵的地毯比钻石黄金还要珍贵，甚至有一些有钱人会把地毯和名画古董一样作为保值品。地毯因为融入了古老的波斯文明，逐渐也演变成了一种艺术形态，比如说很多的现在的绘画、家具以及时尚装饰也都融入了地毯的印记。在西方，伊朗地毯甚至被视为是地面上的艺术，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比波斯地毯更让室内增添光辉的艺术品。世界各地的许多宫殿、著名的建筑、豪宅和艺术画廊、博物馆都会把波斯地毯作为珍品来收藏。 地毯当中的精品，可以说是奢侈品。据说上好的地毯师傅一生只能做出两块最上乘的手工波斯地毯，所以伊朗的地毯价格不菲。在德黑兰的市中心有一座八角形的现代建筑，从外观看就好像一个地毯支架一样博物馆。据管理人员介绍，这座建筑建于1977年，全馆上下有两层，占地面积2.4万平米，收藏了伊朗各地的地毯珍品1000余件，也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战争和人物。在大厅中间还陈列着这个馆的镇馆之宝，是一条产自大布里布的古老真丝地毯。经过科学家考证，这个地毯啊已经有450年的历史了，但是至今依然色泽鲜亮。最初的时候，博物馆里面地毯展品非常少，但是后来伊斯兰革命之后，博物馆从皇宫里接收了很多。贾德就任总统之后，为了表达他的简朴作风，也特意多名贵的地毯都送到了博物馆。听说啊，有一块20世纪编织的地毯当中还包含了类似中国龙凤呈祥的图案，形态非常的逼真，而且制作精良，展现了我们中华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完美结合。而在另外一块1905年产出的科尔曼地毯当中，也描绘了当时各国的国王和政治精英们，上面还绘制了中国人穿着清朝服饰的官员。如果你对波斯地毯情有独钟的话呢，一定要到德黑兰的地毯博物馆参观一下。如果手头宽裕的话，一定要买一块带回家，千万不要铺在地上。 عاشق تو بودم از دست تو خیلی راضی بود نکردی نزدیک من نیا تو برو برو دلم تو رو تو رو نمیخواد دیگه دیگه نمیخوام ببینمت برو برو دلم جای دیگه دیگه هست دیگه دیگه نمیخوام ببینمت برو برو دلم تو رو تو رو نمیخواد دیگه دیگه نمیخوام ببینمت برو برو دلم جای دیگه دیگه هست دیگه دیگه نمیخوام ببینمت عاشق تو بودم از دستت خیلی راضی بودم اما تو بد شیطونی کردی دلم اصلا تو را دیگه نمیخواد روزی بود عاشق تو بودم از دستت تو خیلی راضی بیتونی کردی نزدیک من نیا تو برو برو دلم تو را تو را نمیخواد دیگه دیگه نمیخواد ببینمت برو برو دلم جای دیگه دیگه هست دیگه دیگه نمیخواد ببینمت God bless and keep you always. 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 and let others do for you. May you build a ladder to the stars and climb on every road, and may you stay. 之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哎呀，听到这个音乐，感觉来到了波斯。伴随着动听的波斯音乐，是否可以来一杆水烟呢？水烟啊，被看作是舞蹈的公主和蛇。在烟雾缭绕当中，人们的神情变得迷惑，仿佛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西方人认为这才是神秘的东方情调。水烟壶等等抽水烟需要的工具被称为是纳尔吉莱的大桶，一般呢是呈现圆锥形或者是圆柱形，下面放水，顶端的金属烟锅里面放一些烟叶和炭火，中间有直管相通，壶的周围有几根软管，软管头上呢安着一段直管和烟嘴管的部分，通过烟嘴吸进经水过滤后的烟雾。水烟的烟料有的是由水果制成的，它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非常低，健康、卫生、高雅和性感。精美的水烟管可以给大家视觉上特别的享受，琳琅满目的水烟壶和动听的音乐也会让不抽烟的你为之迷倒。而且呀，要提醒大家正是强烟哦。找美女眼福的话，那么伊朗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无论走到哪儿，基本上90%以上都是美女，你根本不必叫，因为你会发现接下来的一个比上一个更美。伊朗的女生在年轻的时候不仅脸蛋漂亮，身材也非常棒，但是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也使伊朗损失了子，战后男女比例更是严重失调。据一个伊朗的青年组织调查表明，目前20到29岁的年轻女人大概有620万，可是25岁到34岁之间的男生只有480万。而且由于伊朗男人会寻找比自己年轻的女人结婚，女生可能会丧失结婚的机会。所以啊，伊朗媒体说，就算是所有的男人都结婚了，也会有100多万的妇女过单身生。老五们是否可以去组团解救一下可怜的伊朗姑娘呢？很多去过伊朗的朋友回来跟我说啊，伊朗的女生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热情开放。其实啊，在德黑兰，女生戴头巾仅仅是一种习惯，它的确掩盖不了伊朗女人黑袍下色彩鲜艳的衣服和首饰，也掩盖不了保守外表下潜藏的开放的内心。据伊朗法律规定，一个男人可以娶4个老婆，但是在偏远的地方娶10几个老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外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契约婚姻模式，其实呢就是找律师签订婚姻合同，期限不定，连法院都不用去，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随地终止合同。看上去挺公平的，但是事实上呢，离过婚或是有过契约婚史的女生想再嫁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否女人爱情总是多点波折呢？好了，介绍了半天伊朗这个国家，从伊朗回来啊，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一些手信。带什么呢？价格要比国内便宜很多，而且目前在伊朗基本上买不到假的，只有等级高低之分。伊朗很多城市比如说巴扎里都有藏红花售卖，随便的就摆在摊位上，包装非常简单呢，开心果也非常的棒。世界上的开心果大部分都产自伊朗，包括美国的。另外在伊朗还可以在水果摊买一些新鲜的开心果，味道也不错，非常值得推荐。 好啦，今天的伊朗啊仅是蜻蜓点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深入的了解伊朗。如果你曾经去过伊朗，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你的伊朗之旅的话呢，也可以来联系我哟，微博搜索 DJ 梦阳。好啦，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心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可能，我想要的不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